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观景台。咁反方向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咁只系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而去观塘方向啦，蝴蝶谷道慢线嘅坏巴士拖走咗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丽景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着青龍頭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加龍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着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排到進景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來回。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大专家袁国勇： 新发性传染病会继续咁嚟。回想1997年嘅 H5N1 禽流感，今年嘅新冠病毒感染，同埋日益严重嘅抗生素抗药性，好多都系因为人类嘅愚昧同埋贪婪，以致病毒同抗药性细菌跳入人类，造成疫症大爆发。我哋必须思考点样去保护环境生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2号普及社区检测展开，首日126,000人采样。 特首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明年文凭试4月23日开考，中英文科考试取消。 慈善组织警告，年底撒哈拉以南超过67,000儿童有饿死风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今日想首先讲一个话题啊，究竟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呢样嘢呢？因为呢喺高中通识科嘅教科书呢，经过有啲攞咗去教育局做一个专业咨询服务之后呢，咁审阅之后呢，有啲就删咗一啲有关三权分立嘅内容㗎，咁所以就引起呢一个讨论啦。陈日特首呢就出嚟讲啦，就话香港呢系冇三权分立㗎，咁佢就形容呢三个权嘅关系呢其实系各司其职，咁佢期望呢系可以互相配合㗎，咁另外都期望呢就系可以达到一个互相制衡，佢都认同有呢一点㗎。咁至于之前有啲人讲过，特别司法界人士都提过呢有三权分立㗎喎，见到之前有啲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都用过呢个字眼㗎喎。咁特首形容呢就话当时呢其实好多时喺个环境下呢都形容紧话各自嘅分工嘅啫，就话佢咧系可以行使基本法下赋予嘅职能嘅，咁就系咁样嘅说法。咁究竟寻日特首具体系点样讲咧？我哋一齐重温翻先。 香港是沒有三權分立，所以我是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長的說法。為什麼過去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會認為是三權分立呢？我相信我也不想說怪哪個人是說得不清楚，但是往往我們要看講這個四個字，這三權分立四個字的情景是什麼，往往是講緊佢嘅分工。香港嘅司法機關當然係有司法獨立啦，佢喺審判嘅時候係不受干預嘅。但係往往你都會記得，我哋啲法庭都話：喂，呢個係政治嘅議題，你要由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嚟到自己決定。如果大家要睇這個三權嘅關係，我會形容咧，大家當然係各司其職啦。我亦都希望係可以互相配合，但我都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究竟哪个是那个核心来到去落实中央授权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履行的制度呢？就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架构。你那个行政主导的核心呢，就是行政长官。 好啦，咁有關何謂三權分立咧？之前都有啲人用過呢個字眼嘅，譬如見到前任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啦，而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啦，之前嘅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啦，之前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啦，都用過呢啲字眼嘅。不過尋日特首又講清楚啦，佢又覺得咧香港冇三權分立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請到個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一齊討論下噶。早晨，湯家驊。 早晨，冠霖你好。 是啊，你又点理解三权分立呢四个字呢？ 我觉得今次呢个争拗即係一如既往呢，都系一啲茶杯类的争拗。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系即係有少少无谓嘅。一般对于三权分立嘅理解呢，系指一个地方嘅主权嘅行使、权力嘅分隔同埋互相制衡。咁但係香港呢就唔系一个即係政治主体。權力是來自中央，基本法亦都冇談及到咧，係權力自權，香港嘅自權咧係點樣要盡量分隔，或者係互相制衡。咁所以從一個即係憲制安排嗰個角度睇咧，確實我哋係冇三權分立呢回事。但係如果你話三權分立作為一個政治嘅概念，裏邊嘅精神係互相制衡嘅話咧。咁我就覺得香港喺基本法之下，香港嘅內部治權咧，確實係有某個程度嘅權力嘅分隔，同埋互相制衡嘅功能嘅。咁但係呢個即係內部治權嘅權力分隔同埋互相制衡咧，就並不可以咧係延伸至國家嘅層面，或者係即係香港以外嘅其他中國嘅地方。咁所以大家着重點係應該係着重於。一國兩制呢、這個即係行政主導嘅架構之下嘅一種互相制衡嘅制度。我相信其實大家都係講同一樣嘢嘅，只不過就嗰個重點係唔同。剛才你都有播出行政長官琴日嘅即係記者招待會嘅解釋啦。咁佢都承認係權力某個喺香港內部治權嗰方面咧，某個程度係有權力分隔，同埋互相制衡嘅。咁呢個就已經點中咗咧，所謂三權分立嘅精髓。咁究竟你稱之為三權分立定係有定係冇咧？我覺得真係有少無謂，對唔住一個人。因為我哋呢個即係權力分隔、互相制衡呢個咁嘅即係功能咧，唔係話行政長官話冇三權分立就突然間會消失咗，亦都唔會係好似即係郭榮鏗議員話有，咁然後就改變咗我哋嘅憲制安排。我覺得呢個即係唔存在啦，大家所以呢個爭拗係有少無謂嘅。其實你睇一睇外國嘅例子，例如我哋睇美國啦，美國喺憲法上係有好明確嘅三權分隔嘅安排。但係其實美國係一個行政主導嘅國家，因為佢係行一個總統制，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嘅權力係非常之大嘅，佢可以以行政指令咧係跨越咗或者繞過咗立法國會嘅。即係制定法例嘅命令嘅程序，美國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咧，係由總統自己個人提名，經過國會咧係認許，然後先可以成為呢個最高法院嘅法官。咁所以嗰、那個三權分立嗰個分野咧，其實就唔係絕對好明顯嘅。 如果你睇翻英國咧，更加個例子係更加明誒，即係明確。英國從來都冇三權分立，因為英國嘅行政機關同呢個立法機關嘅關係咧係相當模糊嘅。大家都知道，首相係議員，亦都係議會嘅大多數嘅領袖。佢嘅內閣好多都係議員，亦都係佢自己嘅黨嘅黨員。咁所以嗰個行政立法嗰個分野咧，唔係咁明顯。而喺成立咗個英國 Supreme Court 即最高法院之前咧，其實英國最高嘅法庭咧，譬如 House of Lords 啊，或者 Privy Council 呢個書面院咧，都係議會嘅一個部分嚟。咁所以就英國係冇一個好絕對嘅，或者係好傳統嘅三權分立嘅情況。但係你話係咪英國嘅即係自喺呢個主權係冇互相制衡咧？咁又唔係喎。咁所以我覺得你話行政主導又好，唔係行政主導又好咧，其實一個地方一個重點咧，未必係嗰個權力嘅分隔，而係在於咧喺個權力某方面咧係有一個互相制衡嘅功能，令到咧係權力唔會係即係無限集中於一身，係比較趨向於可以有一個即係好多時候都有個中間落墨嘅地方。是去迎合各方面社会各方面的诉求。所以我觉得当大家讨论三权分立的时候，重点不要即是聚焦于分立，而是需要聚焦于制衡的功能。老实说，香港回归以来呢，我觉得互相制衡的功能是做得到的。当然这个是比殖民地时代一个很大的跃进，因为殖民地时代大家都知道全全是没有三权分立这回事。我们的立法局当时叫做立法局不是立法会，是即是港督委任，港督主持的。咁即是你怎有分立呢？是不是？所以就因为大家要明白呢，一国两制呢，其实我们的制度已经是趋于文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是不是硬是要加一个标签，或一定是三权分立，或者一定不是三权分立呢？我觉得对于即是推进香港的内部施政呢，是没什么大的帮助。我这里都顺带讲讲，我自己个人不是过于认同呢教育局局长是将三权分立的课题呢就是剔除于即是教科的科目。我觉得因为正正是因为社会在这方面的认知不深，很多人都有所误解，就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多些进行一个即是政治的概念上的教育，特别学生如果对政治很有兴趣的，不要给他们很轻易地听信一些人认为我们是一个主权的地方，所以有三权分立，或者应该有三权分立。我觉得这些这样的思想呢，如果不早些去矫正呢，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将个课题扫了我的床下底，或者扫了地毡底呢，其实是无助于令到香港人更加了解一国两制那个主要的元素在哪里。 首先问汤华，刚才你形容了即三权分立，现在香港即三种权，香港的安排是怎样，但其实分立这两个字你怎样理解，为什么会三权是分开，这个但是个立字 出事在这里。 分立呢其实如果你讲英文是讲 separation of powers， 英文是没有讲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所以如果英文一个正确的翻译呢，是应该权力的分隔。权力的分隔呢，其实是可以分两权，或者可以分三权，甚至很多地方是分四权五权的。咁就要视乎你那个分工那个功能是怎样去设计。香港的设计呢，就是立法呢是立法会做，但是立法会是没有提案权。 Okay， 所以这个功能已经不是一般的立法或者议会的功能来的。我们的司法独立是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跟美国是不同。美国总统提名的，香港是一个即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提名，特首是不可以提名的。所以即是香港的司法独立又比美国我觉得是即是进步得多。或者在即是最高法这个层面最低限度当然美国的即是比较低下的层面是有些地方是选举产生的。这个又是亦都係即係司法未必完全獨立嘅一個例子。咁所以每一個地方其實佢嗰個權力嘅分隔，或者權力嘅所謂分立咧，都有唔同程度嘅獨立性喺度。 OK， 香港係有某個程度嘅獨立性，但係唔係去到一啲好理想主義嘅地方係完全獨立於行政機關或者係立法機關。 咁香港有冇一個所謂 separation of power 咧？咁咧咁用英文去理解啦。 我覺得某程度講係有嘅。 但係正如我講，呢個只要某程度咧，我係講緊一個即係政治概念嗰個角度，唔係一個即係憲制安排嘅角度。從憲制安排嘅角度，因為我哋嘅權力來自北京，我哋唔係一個主體嘅政治體系。 嗯。 基本法亦都冇談及到權力嘅分立，咁所以即係嚴格嚟講係冇三權分立。但係正如特首所講咧，個重點係我哋係有互相制衡。 嗯。 呢個互相制衡呢個概念，其實早喺呢個基本法成立之前。我哋喺各方面嘅文献已经睇到，系当佢谈及到行政立法嘅关系咧，系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就是、一国两制或者基本法之下嘅一个独特嘅情况咯。其实喺其他地方未必可以揾到。 嗯，但如果睇翻基本法第二条都讲到，即、就、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啦，就按基本法啦，就系、是、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同独立司法。權同埋終審權咁都講得清楚，係即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俾香港做啦。但係呢個同三權分立，有冇影響？一定要主權嘅地方先可以談三權分立呢個字，定係 separation 就已經符合噶啦，已經做到即係分隔開。 因為其實美國有啲州咧，個別嘅州咧，其實都冇三權分立呢回事嘅。 嗯。 咁但係當然喺聯邦政府嗰度就有啦。澳洲咧又亦都係咧，即係聯邦政府個三權分立比較明顯嘅。加拿大亦都係。咁、但係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程度嘅分立，唔同程度嘅互相制衡。咁其實你去揾外國嘅地方作為一個即係例子，其實唔係咁大幫助性啦。頭先你提及到第二條裏邊所講嘅嘢咧，其實你都點到個課題，就係佢提及到司法係獨立，但係冇提及到立法會係獨立。嗯，嚇，有冇留意啦？所以我哋嗰個特色係由基本法去界定嘅，唔係即係一定要跟循一般嘅傳統嘅即係政治概念去理解。 嗯，我翻即係點解佢會覺得係即係錯咧？這個概念，如果係佢純粹解係權力分開嘅，咁其實而家即係用你頭先説法，其實現實上都似乎係啊，亦都有互相制衡嘅作用啦。點解咁介懷用呢個字眼啫？我想搞清楚。 我諗而家係一個敏感時刻啦，係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而家醖釀緊一種即係各方面都即係不容嘅一啲獨立嘅思想。咁如果將香港比較同一個即係。完全獨立的政治體系作一個比較，去隨便談三權分立咧，我覺得中央政府可能會認為不是咁恰當。咁呢個有呢個言語上的表達，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喺我頭先開頭時我講話呢啲爭拗真係好無謂，因為我哋係講緊即係實在香港嘅即係內部施政嘅運作係點樣？內部施政嘅運作確係有互相制衡嘅。 OK， 但三權分立就會引申出話會驚獨立嗰啲咩？ 我覺得唔會。啊！但係呢個我個人嘅意見，即係有啲人係政治敏感嘅人，佢哋對呢方面嘅睇法，可能同我睇法係唔同。我係完全從一個律師嘅角度去睇。 嗯，因為我見之前用呢啲字眼嘅2000年，即係2000年嘅時候，嗰陣時都完全冇獨立嗰啲講法嘅。嗰陣時大家都係咁用噶啦，又冇事嗰陣時啊，冇乜爭議嗰陣時啊，即係早段嘅時候。 2000年嗰陣時，我哋冇而家咁敏感啦。 即係你會唔會試？點解今次咁緊張？你形容為無謂啊？咁但係點解咁無謂嘅事，特首都咁緊張咧？ 我覺得有啲人係恐怕，即係呢啲標籤性嘅説話係會影響到一國兩制嗰個獨特性，或者係甚至乎係貶低即係兩制嘅獨特性。 嗯。 咁琴日都有議員都公開講啦，係對法庭不尊重。咁呢個我尊重佢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實際情況唔係咁樣。特區政府對法庭係絕對尊重，甚至有啲人講到係過於尊重啊。咁但係呢個係我哋一國兩制嘅特色。咁我唔覺得因為有人講咗句説話，佢認為呢個唔係三權分立，或者係三權分立，就改變咗基本法裏邊所定下嘅憲制安排。 嗯，另外睇特首啦，頭先睇翻尋日嗰個即係行會前講嘢個片段啦，咁都形容過話三權嘅關係其實係各司其職，佢希望係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認同咧係可以互相制衡嘅。佢講互相配合包唔包埋司法呢一環？有司法獨立嘅，我哋基本法寫清楚。 我覺得嗰個配合係在於，例如我哋即係國安法，我哋有啲安排係需要即係首席大法官幫手嘅。譬如定立一個即係法官嘅名單去處理某一啲議題，咁呢啲咪配合咯，係咪？唔係一定大家要對抗性嘅，即係我覺得互相配合嘅意思，只係不過咧 係表達一個並不是互相對抗性的關係。一個地方如果你施政要得以暢順咧，冇可能將個權力分立咗之後而互相對抗嘅。咁、我哋唔希望見到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又有呢個所謂互相配合呢、這個咁嘅概念喺度。但係呢個互相配合唔係等於互相聽命或者互相跟從。佢哋都有獨立嘅處事嘅方法，因為係正如特首所講，各司其職，互相制衡。咁唔係等於話特首你要判一個人有罪，咁法官就聽命去判呢個人有罪，唔係咁嘅。 但司法呢一環唔係應該掹開咩？我見即係一般講法都係司法就應該獨立嘅，最多就行政立法嗰度話相互制衡、相互配合啫。啲講法係咁啊，司法呢環應該分開喎。 特首其實都有講到嘅，頭先都有。強調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在這裡、大家不要過於解讀啦，這個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司法獨立是聞名世界的、但在東南亞來說是相當享有高的評價的。 好像我想問你會用什麼字，如果有人問你怎樣形容香港現在的制度的安排，有些人說三權分立，有人說三權分工，有人說三權分受啦、分治啦，有不同嘅字眼嘅，有冇得咁样用啊？你觉得？ 我唔系过于着重一啲字眼嘅分别，我系着重啲实际嘅运作。如果你叫我形容，我觉得香港系有呢、這个三权嘅分工，有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嘅职能，呢个系一国两制嘅特点。我觉得我会咁样讲啦。 OK， 好，咁多谢先，汤家华，多谢你嘅分享啊，同你倾到先， 拜拜。 汤家华咧就系资深大律师啦，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啊，讲咗佢对于香港一啲权力嘅安排嘅睇法啦。咁大家点睇？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倾下先，请嚟有法律界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一齐倾下噶。早晨，郭荣亨。 早晨，大家好。 你又点睇咧？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咧？你点理解呢四个字咧？ 其实廿几年嚟咧，无论系李国能到马道立，到系陈宏毅。或者好多其他唔同各級法院嘅判詞裏面都講咗，就係香港係行呢個三權分立嘅。我估唔到有一日咧，行政長官會係行出嚟話香港係冇三權分立。我唔知道佢嗰個概念係乜嘢，但係普通法裏面咧，三權分立係指司法、立法、行政咧係各司其嘅職能。我唔係講緊話喺行政安排上面佢哋係要搞對抗，或者行政安排上面佢哋係唔可以配合，而我係講緊當佢哋係行使佢正式嘅基本法底下嘅憲制職能嘅時候咧，佢哋係分立嘅。我諗唔到另外一個字係能夠更好形容呢一個憲制安排。分立嘅意思咩咧？英文係 separation of powers， 即係話咧，當佢哋行使基本法裏面嘅正式的職能的時候呢，他們一定是分立的，即是說司法是獨立，立法權是由立法會去掌握，行政是由行政機關去執行，就是這麼簡單。其實小學生都明白的東西，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我們現在大人呢要在這個大氣電波那裡 去講一些其實是行使了很多年基本的憲制安排呢，其實是冇變過，基本法冇變過啦，起碼，但係人，我相信係人變咗咯。如果你話即係林鄭月娥話過去可能有人係錯誤解讀咗，話香港有三權分立咧，我想講就係究竟係過去李國能、馬道立所有我哋法律界、司法界嘅人錯啊，唔理解啊，抑或係政府而家轉態咧？我相信市民睇得好清楚。 特首講得好清楚啦，佢否定咗三權分立呢個字眼嘅。但係尋日我諗你都有聽到佢講咧，有關佢點樣演繹，究竟呢啲字下面嘅含義啦，佢演繹嗰部分你有冇唔同意嘅地方咧？即係究竟而家個權力安排？ 即係三權分立就三權分立，唔好話三權分立而家變咗三權合作就點點點點。大家都記得即係1984咧嗰本小説啦 ，George Orwell 咧。當權者要去控制一啲字眼，控制一啲字句，或者係點樣去要刪改一啲概念咧？其實佢係想控制我哋嘅思想，我哋唔好俾佢咁做。其實佢哋而家就係想推翻一啲舊有嘅思想制度同埋字眼，令到我哋諗嘢嘅方法可能會以後有所唔同。三權分立就係三權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 咧，我頭先都講咧，就係一個普通法的制度嚟嘅， 普通法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這個三權分立嘛。那我們不要因應即是政府說現在沒有三權分立，我想我們以後就不用這個字眼，這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發展方向來 的。特首都提過啦，就說三權分立或者現在這個制即是權力的分配啦，他就說是即是有行政立法司法權不是一個跟中央分權的憲制制度，而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其實三權分立會不會變成一個跟中央分權的憲制制度你點睇兩個關 係？我可能我讀得書少啦，我真係唔係好明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分析咧，係邊度嚟嘅？即係香港一國兩制，總之喺我哋嘅制度嗰度就係有三權分立，三權分立就司法、立法、行政，就係咁簡單。跟住就話咩又要向最後係要由特首向中央問責啊呢啲等等咧，其實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安插上去嘅。一啲所謂概念啦，其實 OK 本身件事係好簡單嘅。 OK 啊，郭榮亨，因為我哋好快要 越嚟越複雜化，就等於 我想轉頭同你傾一陣得唔得啊？郭榮亨， 中央就話哦， okay. 我而家有 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我哋試下同郭榮亨再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延长部分中国货品的关税豁免期到年底，而并非一般的一年，没有解释原因。公告说涉及的货品总值大约3000亿美元，包括智能手表、蓝牙装置、口罩、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直立式钢琴、不锈钢表壳等等。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一般延长关税豁免期一年，但今次只有4个月，可能是华府有意迫使中方履行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中国影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必须在今个月15日前出售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华府会禁止 TikTok 的美国经营。美国 CNBC 早前报道， TikTok 最快当地星期二公布出售业务的决定，但《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中国政府修改限制出口技术规定，要求国内企业转移技术到外国公司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导致 TikTok 美国业务的出售谈判变得复杂，未知有关程式的核心算法交易是否同样需要获中国政府批准。潜在买家和 TikTok 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正尝试搞清楚有关细节。美国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预料中国的核弹头数量未来十年会由现时的大约200枚增加最少一倍，并已经接近拥有发动海陆空核打击的能力。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增加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发射平台的数量，中国的核力量将逐渐现代化和多样化，估计中国能够威胁美国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数量会在未来五年由目前的大约100枚增至200枚左右。报告又说，北京仍然未放弃透过武力统一台湾，解放军继续加强准备以防止台湾独立，并在必要时武力攻台。五角大楼认为两岸军力失衡情况持续扩大，认为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持续对台军售有助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长愚蠢，不满他支持激进无政府主义者。他抵达近期爆发大规模反种族示威的基诺沙市，与当地执法人员会晤，承诺联邦政府提供100万美元给地方执法机关加强治安，另外会拨款4200万美元加强当地安保设施，受影响的中小企会获提供400万美元援助。特朗普表示，由于有联邦执法人员进驻，否则基诺沙市已经被示威人士销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3点，升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 港元 7.75， 日元 105.96，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06， 人民币 6.829， 英镑兑美元 1.339， 欧元兑美元 1.192， 澳元兑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1.36 美元，卖出 1972.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一分钟之前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过咗天马苑啦，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咁龙悦道咧，亦都系挤塞啊，排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啊，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一分钟之前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同埋龙悦道近住泽安村啊，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嘅话可以改路行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慢车，排到去天马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大榄上车。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二期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福明夏洛92年巴塞隆拿中国队嘅冠军，成为最年轻嘅奥运跳水冠军。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都系初生之族，佢冇错，好多运动员到出场嘅时候，有一种心态叫想赢怕输。越想住的时候压力越大，在关键时刻失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2020年9月2号，普及社区检测展开首日126,000人采样。 特首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明年文凭试4月23号开考，中英文科考试取消。 慈善组织警告，年底撒哈拉以南超过67,000儿童有饿死风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討論緊咧就尋日特首嘅説法啦，就話香港咧係冇三權分立嘅，實際上咧應該係各自分工。咁咧，我哋繼續同我哋嘉賓傾翻先，就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啊，之前休息嘅時候傾緊嘅。郭榮亨你好。 大家好。 啊，头先咧就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就讲到啦，香港享有行政、立法同埋司法权，不是一个咧跟中央分权嘅宪制制度，而系嚟自中央嘅授权嘅。就了解紧三权分立呢个说法，就会唔会变成同中央分权咧？你点睇呢个演绎咧？ 我唔系好明同中央分咩权咯，即系而家系一国两制啊嘛。如果仲有嘅话啦，吓假设，如果我哋不嬲，我哋香港嘅制度就系三权分立啊，讲紧就系香港本身嘅立法。行政同埋司法嗰个嘅权力咧系分开同埋独立嘅，而当中最重要嘅就系司法独立。而点解司法独立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因为喺判案嘅时候咧，法官只系按照呢一个法律同埋嗰个案件里边嘅证据去判案，而系唔会同呢一个行政机关配合或者同立法机关配合。这个就系佢嗰个独立嘅意思嘛，而系独立咁样。自己去行使嗰個憲制底下嗰個權力，呢個就係司法獨立。咁講緊嗰個獨立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你唔獨立嘅話，你點可以俾人有信心？你審案嘅時候唔係純粹由法律嘅角度出發去審案咧，而係有政治考慮。呢啲就係即係好基本嘅概念啦。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明白。 我见特首寻日讲法形容三权嘅关系咧，其实系各司其职嘅。佢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认同咧系可以互相制衡嘅。你觉得佢呢个笼统嘅讲法啦，定系有机会都影响到司法独立呢个概念咧？呢个说法？ 我觉得呢啲又系混淆视听啦，即系开始去改变一啲我哋平时用嘅字眼，甚至去改变我哋嘅思想咧，我觉得要非常小心嘅。你话配合，头先汤家骅讲话啊，咁有时都要配合下嘅。当然咧，有时梗系要睇啲。譬如程序上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行政安排上面要配合，譬如好像我们立法会行政长官说今天他要来这个讲施政报告，我们大家定一个日子，譬如他说11号我们说10月2号大家决定10月3号，那当然有配合啦，但是问题是不代表话你想几时开庭就开庭嘛。譬如我们现在打一间官司的司法复核，我不通要求终审法院听日马上开庭咩？唔可以噶嘛，梗系要终审法院自己决定，佢哋安排边个法官去听，几时开庭，几时做啲乜嘢，梗系由司法机关自己去决定啦。但系呢啲全部都系次等嘅，最重要就系当你行使你嗰个嘅宪制职能，去通过立法一个职能。由司法機關去通過佢自己嗰、那個制度去判案，落一個判詞嘅時候，佢一定係獨立行事嘅。呢、這個就係三權分立嘅精髓啊嘛。 咁你又點睇行政立法關係咧？香港而家係咩模式咧？覺得 啊，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行政立法關係以前有啲人話又要修補，又要依樣嗰樣，咁而家唔使講修補啦。我相信多謝林鄭月娥，而家係撕裂咗唔知幾多次噶啦。已經是撕裂到一個程度，我相信是都幾難修補的。但是這個是政治問題，大家不要將政治問題混淆成一個憲制的法律問題。從憲制法律的角度去看，一定是三權分立，這個很清楚。終審法院說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其實現在有人想推翻改寫基本法，其實如果不是的話，憲制的方面是一定是三權分立。但是問題是從這個政治的角度去看，從來立法會和行政機關都係一個張力喺度，咁究竟而家會點樣發展落去呢？冇人會知道，亦都好難講嘅，因為呢個係政治嘅問題咯。 但一路講緊都係要即係權力嘅分隔啦，英文用個字眼 separation 分開啦。但睇翻行政同立法現實上嚇，行會成員又的確有一啲咧係嚟自政黨嘅代表嘅，咁其實又會唔會影響到所謂行政立法嘅而家個區隔做得清唔清晰嘅咧？ 當然你睇翻譬如西敏寺嗰個模式嘅話咧，佢不嬲都係由國會議員去擔任首相或者係呢一個行政機關嘅一啲局長啊角色啦，呢啲係不嬲都係西敏寺模式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你話有立法會議員當呢一個行政會議，咁如果佢做嘅時候，佢做嘅決定，是不得到市民的支持，不得到市民的赞同，他下一届他可能会选不到，这个是他要承担的政治责任。 咁呢一個係亦都係嗰個模式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啦，係咪？咁所以同埋佢作為呢一個立法會議員，佢選擇進入呢一個建制選擇去進入呢一個政府成為行政會議嘅話咧，佢正如我頭先所講咧，係要負上佢嘅政治責任，亦都係可能會有後果，就係、是、市民會唔再選你咯。咁、所以呢個不嬲都係嗰個模式裏面嘅其中一部分。 但會唔會制度安排上都即係容許佢不是完全分隔啊？起碼可以一人分兼兩職啊都。 你嘅意思係咩？ 即係一個人可以又係立法會議員，又係行會成員，即係其實制度上都 我頭先都講啦，就係話即係你睇翻英國嗰、那個西敏斯模式嘅話咧，或者普通法裏邊講呢一個三權分立，其實不嬲都包含咗就係國會議員可能會係成為首相或者呢、這、一個局長都未定嘅。咁、但係問題呢一個係嗰、那個制度裏邊底下可能會出現嘅事，唔代表。佢行使立法會職員嘅職務嘅時候，一定要跟從呢個行政機關，呢個係佢自己個人嘅一個政治決定嘛。 OK， 好咁，郭榮亨，多謝曬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嘅分析啊。郭榮亨咧就是、法律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就香港話冇三權分立獨守嘅講法，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剛才聽咗行會成員阿湯家華嘅意見咧，都聽到咧就係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嘅意見啦。咁你點睇？可以繼續打嚟傾下嘅。另外，將講多個話題嘅就有關咧全民嘅檢測嗰樣嘢。咁尋日就開始做啦，第一日咧就有126,000人咧接受咗檢測嘅。咁就話咧係佔咗華星診斷中心每日最高化驗量嘅大概42%。咁而家就開始繼續做緊啦，亦都繼續有人去到登記嘅。咁大家尋日做過嘅時候有冇啲咩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1872311 1872311，或者你有其他選擇都可以帶嚟一齊傾嘅。咁另外特首啦，尋日亦都花咗啲時間咧就回應翻咧就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一啲説法啦，講到因為呢個組織咧之前就提過話咧係杯葛呢一個嘅檢測嘅。咁啊，不如聽翻特首尋日點樣講先。 醫管局員工陣線甚至是呼籲社會大眾是杯葛這次的計劃，由於他們本身是醫管局的醫護的員工，所以他們的說話多多少少是令到市民是減少了他們的信心，希望員工陣線的各位人士聽了我們今次再一次，不是第一次了，再次的詳細解釋，能夠回頭是岸，支持這次的計劃。 特首用到個字眼咧，就希望我哋回頭是岸嘅。咁佢哋會點回應咧？點解旁邊請嚟翻咧？就有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副主席羅卓耀一齊傾下先嘅。早晨，羅卓耀。 早晨。 係啊，嗌你哋回頭是岸，特首你點回應咧？ 我哋又即係都想同特首講翻，其實即係我諗近呢兩屆政府嗰、那個即係對。專家嘅或者係專業團體嘅或嘅態度，可能都有所轉變啦。即係其實都我反而想叫佢回頭是岸，就係即係好多時候，即係以前嘅政府可能聽到一啲專業嘅意見，可能都會再衡量一下先推行一啲嘅政策或者計劃啦。咁但係好似今次咁樣咧，就其實即係你一提一啲意見係同政府相反嘅。咁就即係或者係俾一啲改善嘅意見嘅時候，佢就已經係好大嘅反彈，就話甚至標籤你係反中央啊、反政府啊咁樣，即係一開始就已經去一個好敵對嘅態度去應付呢一啲嘅意見啦，亦都係唔係即係檢視翻個計劃究竟有啲咩不足嘅時候，就已經係直接推行。所以我諗即係呢個係我哋。即係近嚟睇到一個好大嘅一個轉變，亦都係以一個即係政治去凌駕咗一啲專業嘅意見，或者係甚至喺呢個公共衞生嘅領域入面啦。咁所以我哋嘅回應係咁樣咯嚇。 今次你又覺得政府有冇聽專家意見？嗱，我見專家都意見紛紛嘅，有啲支持，有啲唔支持啦。呢、這個，但係佢都又數落嚟都有一批專家都支持政府嘅做法嘅，都而家呢版本嘅。 我諗都成個轉向都有幾次嘅，即係專家先前都講過有唔同嘅意見，即係甚至袁國勇或者係許樹昌最後都話係 會 support 啦。咁但係之前佢哋都提咗一啲意見，點樣去做個檢測，或者係點樣去用一啲嘅資源嘅。但係個問題係就係見到即係政府係其實冇 tick 過呢一啲嘅即係意見嘅，就即係包括話要配合居家令去舉行啦。如果要舉行嘅話，包括話即係全民檢測，甚至世衛都話係應該資源運用上用喺高風險上面啦。咁即係呢一啲嘅意見，其實政府都係冇 tick 到嘅。咁即係我哋係見到呢一個取態啦。咁但係專家團當然佢有佢自己嘅考量啦，即係包括係即係你會唔會即係何柏仁之前都話唔想再講咁多嘢啦。咁即係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呢？就係可能即係亦都有可能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咁講一啲反政府嘅立場嘅時候，佢會唔會？唔再 take 即係你哋嘅意見啊，咁樣，咁即係呢啲都係佢哋專家需要考量嘅。咁相對我哋可能冇咁多呢啲嘅考量啦，因為即係我哋都唔喺政府專家團入面啦。咁我哋繼續希望講一啲嘢俾市民聽，即係我哋都係舉出一啲嘅科學嘅例子，即係包括係即係我哋都引咗一啲嘅科學嘅文獻係。去反駁咁， 因為你之前都提過好幾點啦。尋日特首咧都話想逐點咧回應你哋，不過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翻特首所講嘅啲重點啦，好嘛？跟住再討論我哋。 佢認為咧係全民嘅檢測必須要有封城或者居家令嘅配合，呢、這個或許唔係錯嘅説法。我唔相信香港嘅市民咧會接受喺今日因為要做呢個病毒嘅檢測咧嚟到由政府推出呢個禁足令。文獻話做呢啲檢測咧會出現啲假陰性啊，咁所以假陰性就會帶嚟好嚴重嘅後果。但係我哋而家做嘅全部係有質素保證，經過咗衛生署同埋外部質量評估嘅檢測嘅程序。如果認為市民會因為做咗一次嘅檢測就完全放鬆曬佢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啊，戴口罩啊，或者勤洗手咧，我相信呢個就係低估咗香港市民喺逆境裏面嗰種嘅自律，完全同世衛嘅建議咧係冇衝突嘅。事實上，世衛時常強調咧，抗疫嘅政策咧都要睇當地嘅條件啦。我哋嘅條件係喺中央助力之下咧，有呢個能力進行大規模嘅檢測，而世衛從來係冇排斥到檢測嘅重要性，話呢啲全民檢測咧唔係堵截病毒源頭嘅方法，最實際的方法都係封關。但對於呢個封關嘅口號，真係已經聽得太多啦。去到今日，唔應該係再係一個議題。所以我喺度呼籲大家咧，要回到呢個初心。呢、這個初心咧就係同心抗疫。 好啦，繼續同我哋嘉賓繼續傾翻先，就係有嚟自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副主席羅卓耀啊。頭先講過，你哋提過一啲嘅論點啦，咁尋日特首有回應嘅，不如睇下你又會唔會再得回應？譬如其中一個佢就話做全民檢測咧就要有居家令嘅配合嘅，不過特首就話而家應該市民都唔會想係咁喎。咁你點睇呢個回應咧？ 咁好簡單啫，就係、是、如果你有資源去做一樣嘢，但係最後原來香港市民唔接受。要即係封城或者居家令嘅，咁咪用呢一啲嘅資源去做好翻現有嘅一啲嘅東西咯，包括即係其實之前衛生署都有承認一啲嘅錯漏，追漏咗一個即係感染接觸者，然後導致即係譬如我哋醫院就即係我做緊嗰間醫院就真係有一個病人即係係感染接觸者冇追蹤到入咗院成個月，跟住。又搞到好多病人要隔離，佢因為佢求過確診咗咁樣。咁即係如果有資源，點解唔去做一啲有即係科學支持嘅一啲嘅東西去？即係話講到有咁多國家支持嘅時候，點解唔做好呢啲東西？或者係高風險嘅群組入面，其實可以即係做多啲，或者係做多一甚至多過一次，因為其實嗰個假陰性嘅唔係即係我哋其實唔係就係批評緊一個 test。嘅或者係邊間公司咁簡單，其實講緊即係呢個病毒其實係有佢嘅特徵啦，即係喺潛伏期或者係喺發咗病之後好耐咧，即係佢開始冇乜病徵嗰陣咧，其實你驗嘅假陰性嘅機率會即係相對係會增加咁樣。咁我哋都係舉出一啲科學文獻同佢去講咁樣啦。咁再講封關嗰個問題，我諗我哋都好詳細講，即係過去都 建制派和政府都多次扭曲过我们讲，因为其实市民对关口的检疫或者关口控制，我们 很多时候可能用了封关这个词语，相对简单地去令到他理解了那件事。其实好再详细一点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不俾啲貨入啦，亦都唔係唔俾香港人翻香港，就係即係只有翻嚟要14日隔離啦。咁上次我哋提到，即係今次嘅疫情嘅引起，其實因為啲海員免檢疫咁樣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即係可能有一啲仿效翻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政策啦，即係譬如啲海員落到嚟係要需要可能隔離，或者係需要佢去有一個指定嘅地方去住嘅，或者係即係佢話落嚟補給嘅時候，有冇一啲即係送貨的服務可以提供給他們呢？即是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去，即是其實袁國勇都說話要做到滴水不漏，才可以可能避免再下一波的疫情發生。我想即是這些是政府需要去，如果、國家隊這麼多資源給他的時候，他要去做好的東西，而不是做一些即是沒有科學證據去支持的東西。 有沒有排斥的兩者，可不可以又做他喜歡做那些，又做你提出說要做那些，行不行呢？ 其实我想个问题是，即是其实在公共卫生领域里面最后讲的都是资源分配，即是你不是即世界不是有无限的资源的嘛，那你应该用一些资源在一些值得用的地方。即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即是其实之前都有人问过点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即是全民的即是乳癌的检测这样啦。咁即係但你發現呢，就係一啲科學證據就話呢，即係亞洲人呢嘅發病率係低好多㗎。即係如果你話外國做你就要做，其實係冇意思，即係因為外即係可能係白人嘅佢嘅發病率高好多咁樣，咁所以佢一定要做咁樣。所以其實到最後，其實呢啲都係關於一啲資源分配嘅問題。我哋都係講緊由頭到尾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囉，即係唔應該用一啲資源喺一啲唔應該用嘅地方上面。 Okay。 是啦，咁样。而我哋暂时见到佢嗰、那个目的，可能系即系先唔好讲嗰啲即系咩揣测健康码会变成啲乜嘢啦，即系可能好大机会系可能因为想攞一个 data， 即系攞一个数据，然之后可以做翻啲即系开通翻一啲社交嘅措施或者系经济上嘅措施，系做呢一样嘢啦。咁即系但系就用咗一个好唔科学嘅检测方法，攞咗一个数据咯。咁我哋就觉得冇必要系咁样去做。 今次见件事咧都上升到即系特首咁样回应法啦。你哋作为即系医管局员工阵线，有冇啲压力咧？譬如医管局嗰啲有冇同你倾偈啊？又点啊？ 都其实系一啲即系高博星都自己有俾个意见啦，就话佢希望见到啦咁样。咁但係就即係你話喺日常嘅工作上面就暫時未有嘅咁樣咯。 好，另外都想問埋啦，就係有關特首尋日都講咗，佢話佢要講啲心底話，佢就話咧佢係最愛護咧醫管局嘅，曾經向中央爭取為醫管局引口罩啦、亞博嗰啲治療設施啊、臨時醫院啊，咁搞咁多嘢都係為咗減輕咧醫管局嘅壓力，即係最重要咧就係保護公共醫療機構。作為醫管局嘅一員啦，你員工陣線啦，你又點睇特首嘅講法咧？ 我諗都責無旁貸嘅，如果佢要支援醫管局嘅工作上面。咁不過喺即係疫情初期啦，即係第一波嘅時候，其實即係好缺咗所有 N95 或者保護醫嘅時候，其實即係我哋又未見到物，即係都係要靠醫管局自己去採購啦。即係你話佢買嗰啲外科口罩或者咩，但係即係可能嗰時候比較缺嘅，真係一啲即係做隔離病房嘅時候，或者係做一啲高風險程序嘅時候需要嘅保護裝備啦。咁呢度我哋又未真係好見到有好實質嘅支援啦。 依家好啲係咪？ 依家好翻啲，因為醫管局都買到嘢啦。咁到去即係第三波疫情，即係都有一啲同事反映，就係話點解即係頭嗰兩波都喺關口檢疫上面有一啲嘅漏洞嘅時候，點解第三波又重蹈覆轍，導致有咁多病人或者同事需要去受苦呢？咁樣咁、即係我諗，即係都有一啲嘅想法啦。咁樣咯， 好。咁多謝先，羅卓耀傾到先，多謝曬你啊，羅卓耀咧就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副主席啊，回應翻尋日特首嘅説法。嚟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啊，鍾先生啊，鍾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是啊，我昨天就去做那个全民测试，我觉得呢就非常之好。我觉得那个我昨天去屯门那个胡志关那个体育馆做测试非常之好啊，入面就好疏落啦，企得，同埋每次做每一样嘢呢，嗰啲医护人员都能够好干净咁去处理晒啲嘢，同埋我感觉佢同我做那个咽喉啊同埋鼻孔啊嗰啲全部冇痛楚，不过系少少唔习惯，不过呢好快出嚟。兩分鐘唔使就做曬，我覺得非常之好。起碼我哋市民會即時知道自己有冇得感染啊！ 嚇、 我覺得政府今次做呢樣嘢都非常之好，同埋好起碼能夠做到我哋市民所急嘅嘢。至於我都想回應翻頭先嗰位 員工陣線， 係啦。我覺得有幾樣嘢，我想有一樣嘢，我想佢話唔好太俾太多資源去做呢啲而冇結果嘅嘢。其实佢知唔知道呢个系一个公众嘅嗰个疫症嚟嘅？你话如果政府唔做，每个市民喺度，大家都疑神疑鬼，究竟你系有定住冇？其实如果政府做出嚟，咁啊大家知道我冇，咁啊更加以后我做得更好。调翻转头佢话，如果咁样个资源冇做嘅，咁佢不如而家就会话，喂，任何有疫症先至睇啦，冇疫症就唔好睇啦。咁样逐个做，咪点解悭咁多资源？其实政府唔系咁嘅意思。我相信政府如果咁嘅时，唔系净止对一个市民，对一个组织，系可能对成个市民、全世界，边有人哋香港啊？咁、 okay. 大家成世界都唔会出嚟。 多谢钟先生。 开提及本港奉行三权分立的前高官，包括有前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和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等等，而部分建制派例如吴亮星亦都曾经在议会讲过香港有三权分立。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教育局已经删除局方部分提及三权分立的资料，包括时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陈肇海2011年在一个讲座中使用的投影片，当中提及三权分立。多间传媒发现，再有陈肇海投影片的教育局网页里面，昨日已经没办法登入。而明报的报道就提到，教育局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说，基于有关简报已经是多年前的资料之一，负责人员年前已经将简报从网站中移除，但不排除他的超连结仍然一度残留在互联网。分别是苹果日报和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昨日首日开始，截至到昨晚八点，有126,000人接受检测，超过674,000人登记。政府明天开始会增加名额，视乎头两日的情况决定会否延长计划，但最多亦都只会为期14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一日会送两次的检测样本去到实验室，并且需要24小时或以上会有检测结果。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记者昨日亲身走入一个检测中心，发现在无需预约登记之下，中心亦都接受采样，及后亦都发现一个垃圾桶弃置了医疗使用的胶手套，另外有清洁工人被发现没有面罩倾倒医疗废物。檢測中心人員穿著保護衣周街走等，有議員批評如此種種漏洞出現是由驗毒變播毒，促請當局立即改善。《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9宗，其中有8宗是之前確診者的家庭成員，餘下1宗就源頭不明。另外有10宗以下個案初步確診，再多一名女確診者死亡，而她的丈夫就是上個月28日離世的76歲男子，兩人相隔4日死亡，是本港第二對染疫之後離世的長者夫婦，累計有90人不治。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考試及評核局昨日公布2021年中學文憑試最新考試時間表，開考日期將會押後兩個星期到明年的4月23日，考試日數亦都壓縮為3.5星期，較以往短了1星期。預計7月21日放榜，如果疫情轉差，後備方案將會進一步延至6月3日開考，8月31日放榜。考評局亦都公布精簡考試同校本評核方案，取消中英文科考試同9個科目的校本評核，通識教育科等5科校本評核就會精簡要求，並有9科筆試作修訂，包括縮短考試時間。 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特首林郑月娥说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讲法。又说过去一些司法界人士谈及三权分立是在讲紧分工。社论说由于语境不同，同意不能够单看三权分立这四个字。纵使没有纯粹的三权分立，但是肯定基本法定下了三权分立这个结构，这个是不容否认的。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就说，特首林郑月娥昨天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并非同中央分权，而是由中央政府授权。行政主导的架构是落实中央授权的制度核心，而行政主导的核心是行政长官。社评说，过往香港社会对这个宪制问题不清楚或者错误理解，现在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昨日正式展开，首日有126,000人完成检测，而上网预约的更加是达到674,000人。特区政府决定星期四起加推采样的名额。社评说，教育局决定9月23日逐步恢复返学校上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都强调，普检有利于复课，单单是为孩子着想，市民亦都应该积极参与普检。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政府空谈鼓励创新，创科局成立5年，专责香港的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发展，政策落后，法例过时，搞创新变成灯蛾扑火，美食车和共乘车的下场有目共睹。政论指香港依旧是吃老本，近年只是靠炒股、炒楼和个人游支撑，坐食山崩，遇上暴劫逆境就无力翻身。东方日报的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就喺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在渔民新村对出。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2020年9月2日，普及社区检测展开，首日126,000人采样。 特首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明年文凭试4月23日开考，中英文科考试取消。 慈善组织警告，年底撒哈拉以南超过67000儿童有饿死风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刚才讲到有关香港嘅行政、立法、司法之间权力关系系点啦，特首嘅讲法咧就系话冇三权分立呢个概念嘅。咁另外啦，亦都讲到咧就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寻日就展开啦，第一日有126000个市民接受采样嘅，当中话有超过8000人咧即场登记检测过。咁但系如果睇翻登记嘅出席率啦，就系95.5%嘅。咁大家寻日有冇去过咧？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继续听下听众先，有郭女士啊，郭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早晨，郭女士，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系，我系景田苑嘅业主之一啊， 嗯， 咁咧就我哋景田苑就同嗰个社区中心只系一个路面对面同呢一面咁解嘅咋，好近嘅， 嗯， 咁咧就佢琴日咧嗰个检测中心咧就系开始运作啦，咁咧嗱，咁就我哋嘅业主咧。就是非常之到位啦，佢咧真係睇到個情況咧，就即刻咧 report 過嚟，就因為我都係長者，我喺屋企啊，唔係點出去啦。咁嘅時候咧 report 過嚟咧，就係咧佢嗰個嘅個醫療廢物個處理啊，係成為咗我哋屋苑一個好大嘅隱患又好，禍害都好啦。即係我成日就話咧，就前門拒虎就後門進狼啊！你前面咧就話。我哋全民檢測咧，即係揾翻嗰啲隱形嘅出嚟。但你後門咧，你嗰啲嘅醫療廢物抌喺我哋屋苑嘅垃圾池嗰度喎。咁嗰度咧就即係任何有啲唔知咩人走去抄嘢啦，又或者係因為我哋嗰度咧都係有一個小山崗咧，就有馬騮啊，又有啲野豬啊嘛。咁嗰啲野豬會走出嚟食嘢噶嘛。 嗱，不如又講多少少，你見到有啲咩垃圾喺個檢測站度抌出嚟㗎？佢咩模樣有幾多咁嘅？ 嗱。我頭先都講咗啦，就係話咧，係我哋嘅業主咧，係俾啲 video 我嘅，咁所以我就係睇到，就睇到咩情況咧？係 咯，有啲咩？ 咧係著住醫護全套醫護嘅裝束啦，兩個人咁咧一前一後，咁咧就係已經係由個垃圾池嘅方向行翻嚟我依個嘅社區中心嗰個位置咁樣嘅，即係係嗰個路途上，咁因為佢嗰個方向事實上係。喺我哋個垃圾池嗰度咁樣落嚟噶嘛，咁樣樣咧就肯定，即係我頭先都聽到你哋嘅報道啦，就係、是、有某個報紙啦就話咧係嗰啲有去參加檢測嘅就有睇到有個垃圾桶喺度嘅，咁啊掉咗落去，咁但係我追問一句，你掉咗落去嗰啲，你唔會就咁擠喺嗰個檢測中心噶嘛？你始終都係會將成為一個大包。咁樣樣咧，係揾一個地方去處置啊嘛。咁我就話啦，我哋嘅特區政府咧，真係咧，即係掛一漏萬，又掛萬漏一啦，即係好緊要嗰樣嘢。你集中曬呢啲咁樣嘅撩個鼻哥啊，嗰、那個跳鐘啊，咁嗰啲咁嘅嘢，咁咧你無論你用乜嘢嚟包裝都好啦，你都要處理，呢啲叫醫療廢物嚟噶嘛。咁你喺醫院嘅時候，你都係有好多嘅醫療廢物，你都係要去處理，妥當處理。 Okay. 我仲記得咧，琴日咧我睇住4:30嗰個嘅防疫中心俾出嚟嘅嗰啲嘅報告啊，咁有啲都有記者咧追問噶啦，咁即係嗰啲嘅東西係點樣啊？咁嗰位竹君醫生咧就好好嘅，佢話佢好有信心咁講啊，係咁呢啲嘅醫療廢物咧，佢哋會有適當程序處理噶啦。咁我聽住都覺得安心。但係到晚上，我琴晚成10:00收到呢啲咁樣嘅video 嚟嘅，即係 我想搞清楚，其實你係咪見到即係有啲人員將啲垃圾抌咗你屋苑嘅垃圾池啊？你嘅意思係？ 如果我係咁樣樣，我梗係伏喺度啦，係咪啊？即係我24小時伏喺度，你伏佢咯喎，咁唔係噶嘛。 O K， 即係你見到有人離開個垃圾站，係嗰啲好明顯係嗰啲中心嘅職員啊，咁就擔心佢唔係抌咗垃圾 啦。中心嘅職員係嗰啲檢測中心嗰啲嘅醫護人員，因為佢著曬全套嘅防護衣嘅。 Okay.咁你就驚佢喺垃圾站嗰邊行翻去，就會唔會之前已經抌落啲垃圾喺你屋苑個垃圾池咧？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冇搞錯。 係啊，有冇搞錯啫？即唔係話驚佢，而係驚嗰啲嘅病毒咧。 O K。 咁樣會即係。 任何唔知咩人係拆開咗佢啊，又唔知咁啊散播噶啦嘛。 OK， 好多謝啊呢位聽眾郭女士啊，講到佢擔心啲廢物點樣處置嘅。好，再聽下另一位聽眾先，仲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哎，早晨啊，你好。 早晨，黃女士，系，請講。 系系，嗱，我講緊呢個疫情啊，同埋呢個檢疫啦，兩個問題啦。 嗯。 第一個疫情咧，我哋香港咧經歷過2003年呢個沙士，我哋香港人嘅意識係好高的。 嗯。 係會係自己防備嘅。我哋香港市民咧係走前政府咧係好多好多步嘅。 嗯。 所以我哋得到第一嘅时候呢係好少疫情啦，係咪？ 嗯。 同埋第二都係好少嘅，你全世界咁多，我哋香港同台湾呢都係少，台湾更加做得好啦，佢唔同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只有啊靠政府㗎嘛，好多时都啊原来呢政府呢佢係不能样样都做唔到嘅， 嗯。 迟三步啊，前五步啊，唉，总之咧就好好令到我哋市民咧系好愤怒，有时好啦，呢个第三型，佢仲系唔封关， 嗯， 你要封关噶嘛？好啦，啲机师嗰啲船员嚟香港交更， 嗯， 点解佢可以免疫咧？唔使隔离咧？有啲喺咩商务嗰啲咧，又系唔使隔离咧？ 嗯。 搞到我哋今时今日香港市民咧，嗰种混乱啊！ 系，不过寻日特首嘅讲法啦，就话封关呢啲口号听得太多啦，佢就话而家咧得翻机场同埋两个陆路口岸啫，成个八月份都系得千二人入境，咁大部分都系香港人嘅。 封关嗱，佢自己讲啦，佢讲佢噶啦。其实咧，你要拿证据出嚟。现在咧，我喺香港几十年生活咗，我从未见过今时今日个香港会去到咁嘅。被捕啊， 嗯， 是愤怒和悲哀啊。 OK， 嗯， 那你特首究竟做了什么呢？ 嗯 ，OK， 我都 系你下边的官员点呢？还有检疫那方面，我想回应好快脆。 OK， 好啊。 你检疫那度，你找我哋香港人去抽样啊，但是你检测嗰啲人员咧系乜嘢？完全系唔清晰嘅、哦，冇交代俾我哋市民知道佢究竟呢啲系咩身份、哦？ 抽采样嗰啲？ 唔系抽采嗰啲， 系边啲？ 检疫嗰即系 验嗰啲， 要验嗰啲。 哦，佢都有讲嘅，有讲边啲机构有帮手啊，有啲嚟自内地啊等等嗰啲嘅。不多谢阿黄女士嘅意见，先都有一连串嘅忧虑啊，多谢晒你分享你嘅睇法。仲有麦生添啊，听下麦生先，麦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麦生系，请讲，请讲。 早晨。就咁样啊，我觉得嗰啲医护咧，嗱、工会啊嗰啲，你都系公职人员嚟噶，咁样你嘅即系我希望咧，我系一个平民百姓，我希望咧，任何人都你自己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唔做乜嘢就唔做乜嘢，你唔好叫人哋唔好做，跟你一齐唔好做乜嘢，你唔好打探人哋个心得噶嘛。咁、政府咁努力做嘅嘢，我唔係同政府讲嘢，政府推出嚟嘅措施话啊唔推出嚟措施你哋又喺度嘈，推出嚟嘅又喺度嘈，尤其是你医护系公职人员嚟㗎喎，冇理由公职人员走去煽惑啲市民，咁样嗰个公务员事务局系做乜嘢㗎？ 医管局嘅呢班又应该。 医管局佢都系攞公帑嘅啫，啲班佢咁得闲嘅，唔知佢翻工唔使做嘢嘅，系咪？你咁样煽惑人哋系唔好嘅，咁样触犯咗道德底线噶。你自己唔做咁咪唔好做咯，你唔中意做咁咪唔中意做咯。 如果另一边咁讲咧，咁佢讲又得佢讲咯，你中意听就听，唔听就唔听，咁得唔得咧？又 唔系，但系问题在你喺个通，你摆个档口出嚟，通啊喺个大气电波嗰度，好似向全世界宣布，有啲人咧就唔经大脑噶嘛，听咗你讲乜嘢，佢信乜嘢噶嘛，即系佢唔分析噶嘛， okay. 尤其是你啲做公职嘅，你唔喜欢呢个共产党政权，咁咪唔好参加。 Okay. 公職咯， 好，多謝麥先生打上嚟分享啦，就講下你嘅睇法。咁啊，呢啲 不同的聲音，咁啊多謝曬阿麥生啊，都喺我哋呢個平台度啊，同大家分享翻嘅。好啦，嗱、這個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點睇今次嘅全民檢測嘅做法咧？你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啦。另一件事咧，尋日特首喺行會之前咧都有回應到嘅，就有關喺旺角發生一件事。前晚就831周年啦，咁有防暴警咧就喺旺角驅散市民嘅時候咧，就懷疑因為碰撞咧就起個衝突嘅。咁見到一個混亂嘅場面當中咧，一個懷孕大概7個月嘅孕婦咧就懷疑咧係俾警員拉到，就送咗去醫院度治理。咁孕婦經檢查之後咧就係冇子平安嘅，咁留咗院一晚，最後出咗院啦。咁而佢嘅丈夫咧就係被捕之後咧就獲准保釋，咁佢就講到咧就係覺得防暴係完全失控嘅。咁警方亦都有個講法，之前講過話咧，係嗰個女仔被拉開之後先發現佢係孕婦嘅。咁但係尋日亦都見到喺不同嘅社交媒體啊、網上都見到啲片段，就似乎見到個丈夫都曾經同警方對罵嘅時候咧，都有講到佢太太咧係一個孕婦嚟噶啦。不就呢件事咧，見到特首尋日都有個回應啊，聽下特首點講先。 社會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不斷就係聚焦警方執法，又忘記咗點解警方要執法。都是維護了社會的治安和人身的安全。當然在執法的過程裏面，因為我想都是很相對混亂，我們看電視的報道都看到，在執法的過程裏面有一些大家不願意見到的事發生了，那我們都要在事後作一個評估的檢討，看看往後可否在這方面做好。關於你提到昨晚有一位孕婦在這個太子站一帶嘅執法嘅工作裏邊咧，係產生咗一啲嘅唔舒服咧。這個警方已經表示咗關注，我當然咧亦都係表示關注，亦都唔希望咧呢啲事再發生嘅。 電話旁邊又請到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由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一齊傾下。早晨，余德寶。 早晨，各位。 係啦，都係關心翻呢件事啦。當時你喺咪現場啊？ 當時發生經過就不在現場嘅，但係早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咧，就我就同我嘅同事咧，就喺太子站對出咧，就代為獻花嘅，幫啲街坊。 你見當時氣氛係點樣啊？知唔知？即係當即係831周年嗰日。 我諗當日嘅氣氛就好，即係從警方嘅部署裏面完全反映到嘅。因為如果每一個月嘅月尾，其實我哋啲兒童士都會喺體站出面啦，係作為獻花啦，希望即係減少即係之前即係可能喺翻一月二月嘅時候咧，嗰、那個警民衝突就比較明顯啲啲嘅。咁自從我哋作為獻花之後咧，其實就做到嗰個緩衝或者協調嘅角色啦。咁但係以前嘅部署咧，可能警方都係六點，即係晚上嘅六點或者七點先會部署啦。但係如果你話八三一當日咧，其實一點至兩點喺太子或者旺角一帶咧，你已經見到係好多警車、好多警員就四處巡邏噶啦。咁當然就六點我哋開始獻花至七點期間都尚算平靜嘅。都尚算可以接受嘅。咁到七點後可能人又多啦，因為一周年啊嘛，咁嚟獻花嘅人亦都相對多啦。咁警員嘅布防亦都開始多嘅時候，氣氛就相當緊張咯。 講翻呢個個案啊，你係咪都有聯絡嗰位孕婦啊，都同佢有接觸嘅？ 我就幫緊佢哋手嘅，係啦，包括孕婦或者佢丈夫啦，因為丈夫就被警方就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啊。就係、是、拘捕咗佢嘅，咁就需要律師，咁我哋都揾咗律師去幫手協助咁樣咯。就尋日就係保釋外出。 咁啊，孕婦方面咧，你佢個情況點啊？大家關心呢度。 孕婦就萬幸地咧，就係冇乜大礙嘅。咁母子亦都平安，就尋日亦都出咗院嘅啦。咁即係佢都呢段時間都休息多啲啦，亦都佢情緒都係有激動過嘅，因為即係佢即係第一就因為佢自己跌倒啦，亦都有因為佢有七個月嘅身孕啦嚇。咁第二就係佢先生無端端俾人俾警方控告佢一啲刑事罪行啦，咁佢又覺得好好好詫異啦，即係點解會佢老公去保護佢變成咗 就一開始話襲警，襲警添，咁之後就改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咁嘅情況。 O K， 或者係集中啲講翻即係孕婦嗰個情況，因為大家可能關注呢部分都多啊呢、這個。咁我哋其實都有邀請警方接受訪問嘅，咁佢有個書面嘅回覆嘅，咁就講翻咧就喺八三一啦，大概。晚上十點就一個本地男子亞皆老街近西洋菜南街附近向警方防線叫囂，人員拘捕那個男子的時候曾經一度拉開他身旁的同行女子，並且用了胡椒噴劑驅散聚集人群，其後那兩名男女曾經跌倒，人員發現那名28歲女子為一名孕婦之後已經即時提供協助，兩人報稱不適被送往廣華醫院治理的。講這部分先、關鍵就是究竟警方當時知不知道她是一個孕婦呢，你怎麼看？ 我谂如果睇翻网上片段，就好明显觉得警方有可能系讲大话啦。因为其实喺好多媒体、网上媒体都讲到，其实嗰个佢老公啦、事前啦、发生嘅之前咧，不断都讲佢系一个孕妇啦，或者系附近嘅途人都讲佢系一个孕妇啦。咁如果警方去话啊，我事后先知道佢一个孕妇嘅话咧，我谂系有自相矛盾咯。咁另外就系你都见到即系我至少我睇到啦。那個片段裏面其實警方是有推跌他之言的，但是警方然後事後的解釋就說是拉開的，這兩點其實都很明顯是跟網上的片段是有明顯的出入咯，其實、都可能有機會證實到警方是說的大話。 我不過都講多次啦，就呢件事我哋有邀請警方接受訪問啦，咁佢俾咗書面回覆，咁大部分都讀咗啦。咁另外都提到咧，就係話嗰名43歲男子涉嫌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已經獲准保釋候查，喺10月中咧要向警方報到啊，案件交咗俾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嘅。好啦，講完孕婦嘅情況，我想了解下嗰個位置啦。今次見到就有警方執法啦，亦都有人聚集啦。那個位置其實是一個點樣嘅位置嚟嘅咧？係一個平時係咪都好旺嘅地方嚟嘅都？ 那個位置其實就是在亞皆老街那邊的，就並非太子站那個位置，即可能以前比較多衝突的位置就是近住太子站那個位置。而我了解孕婦的先生就是在朗豪坊那附近工作的，而前日發生那件事情正正就是朗豪坊附近，就相對就比較少如果就住八三一嘅事件發生衝突嘅位置咯，咁當然你話嗰個位置係人，佢一定係人來人往，因為好多市民會喺嗰度消費、喺度購物、喺度亦都近地鐵站啊嘛，咁一定係多人入嚇。咁至於尋日你即係八三一當日嘅部署，警方係明顯地由呢個太子站咧係推將個防線咧係推去旺角方向，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就點解會發生咧呢、這個情況，亦都可能即係佢丈夫都有解釋過啦，即係先生都解釋過，佢一放工，然後經過，只要過到個馬路咧，佢就可以搭巴士離開啦。咁但係不幸就遇到呢件事情啦。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余德宝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讲到即系所掌握嘅情况啊。余德宝咧就系油尖旺区议会嘅副主席，电话继续1872311 1872311。头先讲到旺角有孕妇啦，喺八三一嘅时候就跌低嗰件事啦。咁另外啦，亦都讲到咧就系普及检测方面啊，有关新型肺炎嗰、那个，咁大家可以继续打下嚟讲下你嘅睇法。而再之前啲我哋青年代都讨论到咧，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嘅安排，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提到解放军驻港部队去年8月轮换嘅时候，可能同时有武警部队经海陆空由深圳来港，但未见有部队从香港撤走。而喺当局公布轮换嘅公告当中，并冇提及部队轮换之后駐軍員額和裝備數量和輪換前一致。而在連續多個月的示威當中，解放軍和武警都公開展示防暴、反恐和防災訓練情況。報告又指，中國當局利用俗稱五毛的網軍，透過社交媒體散播支持北京的論點，試圖影響輿論。又指 Facebook 和 Twitter 去年8月刪除部分和中國有關的帳戶，涉嫌發放香港示威的假消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香港是否有三權分立的爭論有些無謂。 重点不应该聚焦在分立而是制衡的功能，而香港自回归以来三权是做到互相制衡的功能。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并非政治主体，权力来自中央，从宪制安排来看确实没有三权分立这回事，但如果三权分立作为政治概念，而当中精神是互相制衡的话，香港内部权治，香港内部治权确实有某程度的权力分隔和互相制衡，但不可延伸至国家层面。汤家骅又说，相信现在是敏感时刻，独立思想在香港酝酿，若果将香港和完全独立的政体作比较，随便去讲三权分立，中央可能认为不太恰当。他又认为教育局不应该在教科书上将三权分立的课题剔除，正正是社会认知不深，因此要多作教育，以免学生轻易听信一些人的讲法，认为香港是主权地方，因此应有三权分立。这些思想如果不及早矫正是有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和德国外长马斯会谈，马斯强调对港区国安法影响的关注仍然未获得解释，马斯表明期望一国两制原则可以完全落实。王毅强调任何地方都有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任何实行自治的地方维护国家安全亦都属于中央事权，反问香港例外的原因。另外，王毅指出中德两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团结抗疫，重振世界经济，让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王毅重新反对制造新冷战。在德国柏林的外交部外，有示威者抗议不满王毅到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延长部分中国免期到年底，而并非一般的一年。公告说涉及的货品总值大约$3,000,000,000，包括智能手表、蓝牙装置、口罩、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直立式钢琴、不锈钢表壳等。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一般延长关税豁免期一年，但今次只有4个月，可能是华府有意迫使中方履行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9点，跌65点，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9点，升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92.3，跌6蚊；中国飞鸿15.5，跌3.4；腾讯控股548.5，升9.5；小米集团26.8，升0.2。阿里巴巴289.4，升6.6；美团点评273.6，升9.2；友邦保险79.9，跌5毫；澳博控股10.88，升2仙；吉利汽车17.76，升6.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9，澳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3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96美元，卖出1,96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壳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黄竹坑道过两红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阿女啊，乜你咁早起身开电脑打机唔翻学啊？ 而家网上学习啊嘛，我上紧堂啦。你入晒镜，我啲同学仲同你讲早晨添啊！ 疫情下，学生哥都要对住个 mon 开学， 同学仔又可以点样适应？ 我陈浩之， 我何立燕，仲会揾埋一班嘉宾同大家一齐准备开学。 星期日黄昏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逆流教室。 2020年9月2日，普及社区检测展开，首日126,000人采样。 特首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明年文凭试4月23日开考，中英文科考试取消。 慈善组织警告，年底撒哈拉以南超过67,000儿童有饿死风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在疫情之下，我們生活上很多環節都受到影響的。教育方面，開學那裡，之前教育局講了開學的安排，實體課都會延後一些才開始，現在很多都在網上做的。另外就有關考試方面，文憑試上年見到大受影響，今屆就考評局就已經公布定就2021年那個文憑試的特別安排，可以早些等考生有得準備定。我們電話旁邊就請來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一起聊聊，聽聽仔細一點的安排會是怎樣。早晨蘇國生。 早晨葉冠霖。 是啊，不如又請你仔細一點跟我們解解新一屆文憑試的安排會是怎樣。 好啊，其實考評局在5月27日的時候已經做了一次的精簡文憑試校本評核的了。但是因為即我都預計不到原來第三波在7月的疫情是帶來了很多的不確定性，就學生又停課啊，延了今個學年開課的實體開課的日期啊等等，咁影響咗好多嘅考生佢哋學與教嗰個嘅進度嘅，所以考評局係進一步嚟到去做咗一個嘅簡化嘅方案，特別係希望係一方面要維持住考評局文憑試嘅公平公正、信度同埋效度啦，同埋國際嘅認受性，但係都要考慮公共衛生嘅安全嘅大前提底下，我哋今次咧就喺成個嘅文憑試裏面咧，基於幾個嘅大原則嘅，因為如果你要傾呢個精簡嘅時候咧，就唔能夠係好細碎嘅，一定係睇啲大原則嘅底下，就係、是、其中就係我哋要照顧各個學校同埋甚至喺同一間學校裏面學生唔同嘅學生喺學習進度上面嘅差異，同埋又要保障師生嘅安全同埋健康。有幾個原則，就係一個就係要保持社交距離啦。就如果有啲需要面對面接觸嘅平日項目咧，我哋就會取消啦。譬如係中英文科嘅考試啦，同埋一啲校本嘅平日係需要啲實地嘅實習嘅課業嘅。咁第二個原則咧，就係需要喺學校裏面要完成，或者係需要教師好密切嘅個別輔導，先至能夠完成嘅一啲嘅校本評核方案，譬如有啲實驗室嘅實驗啦，啲工場嘅工作啦， 一啲需要特別軟件要完成嘅課業等等，我哋就會作出取消或者係精簡、 嗯。 第三個大原則咧，就係我哋唔希望喺呢個階段咧要引入一啲新嘅措施或者大幅修改評核嘅大綱，咁會帶嚟咗學生同埋教師一啲適應上面嘅壓力嘅。而第四個大原則咧，就係我哋喺可行嘅情況底下咧，會精簡一啲試卷，譬如取消一啲部分嘅選修科目啊，或者選修單元啊，減少答題嘅數目啊，甚至將一啲必答題改為選答題等等。但喺呢個過程裡面咧，我哋都係跟循翻第三個大原則咧，就係我哋唔會引入啲新嘅題型嘅。咁喺呢幾個大原則嘅情況底下咧，就我哋作出咗一啲嘅取消同埋精簡。咁有九個嘅評核校本評核科目咧，我哋就作出精簡嘅，包括咗生物、化學啊、物理啊、科學啊等等、英國文學等等呢啲嘅科目。而有另外一就我哋有五個嘅校本評核嘅科目咧，就要做一啲個精簡嘅做法，包括咗中國語文啦，我哋會保留嗰個閱讀嘅部分，就取消咗佢選修嘅部分，因為我哋都聽到學界嘅意見咧，就係選修嗰部分咧，一般同學都會係喺即係佢升中六嘅第一個學期裏面就會完成嘅，咁、所以中六而家開學嘅時間都已經延誤咗啦，所以我哋就保留咗佢哋大部分已經完成咗個閱讀嘅項目，就將嗰個分數咧就由20%減到10%。而通識嗰方面咧就係、是我哋要保留頭嗰兩部分，佢有四部分嘅，頭嗰兩部分就係啲題目嘅界定啊，同埋第二部分就係相關概念知識。事實同埋一啲數據，咁其實呢部分咧，我哋睇到學界嗰個意見咧，大部分同學已經完成咗噶。 嗯。 但係後嗰兩部分咧，要深入解釋議題啊、判斷啊同埋論證嗰部分咧，就有學生係未完成嘅。同埋咧，就係如果就算係完成咗個初稿咧，都仲需要同老師有啲好深入嘅討論，同埋去輔導，先至能夠完成嘅。咁喺個頭先我所定下嗰個第二個大原則底下咧，我哋希望係喺呢方面做個精簡，所以就將呢部分咧就取消咗，就通識教育嗰個校本評核咧就由20%就減到10%。 嗯， 而英國語文嗰部分咧，我哋就保留一個說話嘅能力，因為佢係第二語言嘅學習咧，我哋都覺得係說話嗰部分咧都係相當重要嘅，所以就保留一個部分就keep 翻係15%。 嗯， 而設計應用科技，因為佢要用工場嘅緣故咧，所以我哋就將設計嗰部分咧就保留。就實做嗰件實物嗰部分咧就取消咗，咁啊就將嗰個百分比咧就40%減到20%。視覺藝術咧，我咧5月份嘅時候已經其實做咗精簡噶啦，咁就將四件作品減為兩件作品，咁呢啲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可行嘅做法啦。咁另外就仲有一啲題目嘅精簡啊等等，呢、這個就個別嘅科目我哋都有做嘅。咁我就大概停喺呢度啦，睇下。 嗯，好啊。我想問下開幾時開始考試先？呢、這個可能就多人關注咯。 系啦，我哋都考虑到希望系提供更多嘅教学同埋学习嘅时间俾同学啦，所以我哋上一次公布嘅时候咧，已经将原先嘅时间咧褪到去4月9日开考，今次因为疫情嘅缘故咧，我再褪到去4月23日。今年2020年咧，我哋4月24日考嘅，出年就4月23日啦，就压缩咗个时间表啦，就去到5月17日。咁呢个主要嘅目的就系希望系，因为个疫情系有不确定性啊，即系我哋希望真系能够尽快考到成个文凭试。如果中间要腰斩咧，其实我哋大家都唔想嘅，所以希望系尽量嗰个将考试嘅日数咧压缩。咁可能会带嚟咗少少学生嘅不便咧，就佢可能少部分嘅学生咧系需要上下昼都要考。文凭试噶，而呢个放榜日期咧，我就预计喺7月21日，今年咧就7月22日，出年就7月21日，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大学无论本地或者海外嘅大学咧，都系能够普遍接受嘅日期嚟嘅。如果真系万一咁唔好彩，个疫情系再进一步恶化嘅话咧，我哋仲有一个嘅后备嘅方案，就系6月3日开校，就最迟咧就去到8月31日放榜。呢个系我哋今年同大学介溝通嘅時候咧，就是、一個最後可以接受嘅日期。 OK。頭先你提到咧，因為要壓縮嗰個考試嘅日數啦，咁所以有時會一日考兩科啦，啲考生會。 係。 有冇計到推算有幾多學生會落入呢個境地啊？ 而家我哋就暫時冇呢個數據，因為學生未報名，佢揀嘅科目我哋都未知道。我哋用咗2020年呢個數據咧，實際上面受影響嘅考生，除咗英國文學佢本身都係上下再考噶啦，不嬲都係噶啦。咁我哋撇除咗呢個部分之外咧，大概有百幾個考生，係會牽涉到上下再都要考嘅。 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呢、這個係嘛？即係都唔算多。 如果唔係就4.5個禮拜同3.5個禮拜。 早啲考完就希望唔会有中途腰斩嘅机会嘛。 嗯嗯，另外就系、是中英文科考试嗰度而家就攞起咗啦。咁就因为成日都话学语文要读写听讲啊嘛，咁冇咗讲呢部分就会唔会都争啲咧？真系 系唔理想嘅，所以我哋系逼不得已嘅情况底下先去取消嘅，因为疫情嘅缘故，即系学生同埋老师嘅健康同埋安全系主要考虑嚟嘅，因为你啲嘅考试佢。進行當中，我哋都考慮過，無論係學校佢哋自己本身嘅練習，同埋實際開考嘅情況咧，都會有好多風險嘅。咁所以我都係因為咁嘅緣故，要逼不得已去取消嘅啫。而英文科因為佢校本評核，同埋因為佢有嗰、那個第二語文嗰個考慮咧，好多嘅大學啊，同埋僱主咧，其實都好想知道學生喺英語嗰個嘅繪畫嘅能力係點樣。所以我都盡量可以做到，我都盡量做咯。 即係其實英語嗰部分嘅校本評核。望落去就叫校本评核啦，实际上就等于 口语， 口语咯，系咪可以咁样理解？虽然个名唔同咗， 系冇错，冇错，冇错。 O、okay, K 好，咁今次评分方面咧有冇唔同到啊？即系譬如嗰啲等级啊嗰啲，还是都同以往一样噶啦？应该 系一样嘅吓。咁而家我哋就公开考试委员会仲未讨论嘅一个咧，就系今年2020年咧，就系喺疫情嘅底下，如果有啲学生因为发烧啊，或者身体嘅缘故，佢去唔到考试嘅时候咧，我哋系有一个嘅评估嘅成绩嘅做法。咁啊，过去咧就系、是、最高嘅等级系第四级嘅。 嗯。 2020年咧，我哋一次过系做咁嘅情况底下，我哋评嘅等级系最高可以去到第五级嘅。但系嚟紧呢2021年会唔会同样咁样做法咧？我哋就要睇公开考试委员会再讨论，又尽快嚟到公布。 嗯，而家呢个方案系咪都同学界都倾咗好耐噶啦？而家听到公布咗之后，反应点啊？大家？ 時間就唔算好長，因為實際上面第三波之後，我哋先至會預計到呢種情況會出現嘅。咁所以喺八月中下旬啦，我哋開始同學校嘅議會商討啦，然後跟住咧將一個建議咧就再交俾我哋嘅科目委員會啦，同埋課程發展議會同我哋考評局屬下裏面嘅公開考試嘅科目委員會啦，仲有就係課程發展議會裏面各個學習領域嘅委員會，佢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嘅。我當然咧。近過呢幾兩三個禮拜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意見，係直情寫入嚟俾我哋嘅。有啲係教師嘅團體啦，有啲係學生嘅團體啦。呢啲全部咧，我哋都將佢係提交咗俾公開考試委員會喺8月31號，我哋用咗3個幾鐘頭嚟到傾每一科每一科嚟到傾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傾完之後咧，我哋再整體再評估一次。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可能有啲嘅意見就話，哦，我嗰科冇乜點變過喎。都是要讀返咁多，都要做咁多，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我哋要睇嘅就係一個整體，即係對，譬如一個學生佢考四科主修科，同埋兩至三科嘅選修科，佢整體嚟講，佢鬆綁咗嘅教學嘅學習嘅時間係幾多？我覺得整體呢，因為四個核心科目裏面有三個核心科目已經鬆咗綁啦。咁加上如果佢作為有啲嘅選修科都做埋嘅話咧，我覺得整體對個學生嚟講咧。是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釋放了很多教和學的空間，而對於老師就個別科目可能會多一些，個別科目會少一些，有些老師可能甚至沒什麼動動，譬如數學科沒有少到的，有些科目我們甚至提供了一些選擇題給學生，但是對老師來說他都要教那麼多的，這個是無可避免，但是我們要從一個整體來看呢，是對學生和老師或者對間學校都是有幫助。 嗯，头先提个不同科目都会有啲喐动啦。嗱，今日我哋因为节目咧都有讲到咧，就有关特首讲到香港冇三权分立呢一件事啊。咁呢个都牵涉到通识科啦，嘅讨论都因为通识科嗰啲即系俾咗教育局嗰个咨询服务之后，删走咗一啲三权分立嘅段落啦。 系 呢方面对你哋有冇影响啊？评分，但系考生会唔会一讲亲三权分立就有一个大交叉俾佢啦？ 嗱，我哋评核咧都系跟住个课程嚟到去做评核嘅啫。咁至于而家究竟有冇呢啲题目会出咧，我哋都唔知道。即系其实都要交俾科目嘅审题委员会嚟到考虑。通常佢出咗个题目之后咧，佢就会做一个评分参考嘅。 嗯。 咁啊，让改卷嘅老师咧，佢能够依从嘅。咁呢个真系要等个审题委员会佢出咗题目，佢评分参考嘅时候会点样做？我。唔係嗰方面專家咧，我就好難俾意見啦。 但大原則係點嘅？通常我哋係引，譬如話有個考生話啊，馬道立法官咁樣講過，有三權分立，咁都有分啦。定係要跟官方講法就三權分立應該要交叉佢嘅？有冇大原則點嘅呢啲？ 這個我都唔能夠咁講，因為實際上面真係要睇佢嘅題目係點樣做法，而一定會考慮學生唔同嘅答案嘅。而事實上咧，喺做呢個評分參考嘅時候咧，亦都唔能夠。 預先知道所有考生的答案，所以它都是大的原則，然後跟住在一個改卷的過程裏面，它就會看到學生不同的答案，以後它會再調校的，這個是一向過去的做法來的。那那個評分參考可能都，哦，突然間原來有學生有這樣的答案，得唔得嘅咧？咁佢哋就要攞出嚟再讨论嘅。 嗯，好。另外，苏国生今次系咪应该都系你最后一次处理文凭试啦？又开始，因为你下年三月就约满啦，离任啦，系咪 啊？ 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所以都系尽力而为，继续做好呢个工作啊。 嗯，因为经历都好多风波啦，考评局都 都系我喺工作上面总会有一啲嘅压力嘅，即、就、系、是、各方面嘅压力啦。即、就、系、是、疫情带嚟都有好多压力，我相信老师啊、学生都有好大压力啊，但系都喺压力中成长啦，个人都。 嗯 ，OK， 好，咁多谢晒苏国生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最后访问啊，多谢你，拜拜。苏国生咧就是、考评局嘅秘书长啊，讲翻文凭试嘅新一个2021年嗰个安排，一次性嘅应变安排嚟嘅呢个系。又今日听下听众先，今日讲到文凭试嘅安排啦，讲到三个权力究竟个安排系点样啦，亦都讲到普及检测啦，咁大家带嚟一齐倾嘅。有黄太啊，黄太你好， 系，我系黄太， 你好，你好，黄太，请讲，早晨。 我咧，琴日去咗檢測，就帶埋個女去。咁咧，其實我女咧都有自閉傾向㗎，即係會驚咧同埋成嘅。但去到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屋企同佢做過一次，個即係揾棉花拍整。咁咧，跟住去到咧，佢完全冇問題啊。 嗯， 即係完全係，即係因為唔同，即係其實好輕微嘅，同埋好快啊。佢哋咧訓練得好好咯。 嗯， 其實好快。咁我啲朋友都問翻我點咧，我話翻俾佢聽咧，咁佢哋全部都即係走去網上登記啊，就做翻咯。咁、其實我呼籲啲人咧都做咯。其實你唔知道自己係咪噶，係咪先？你話你坐喺屋企啫，你話你唔出街啫，但係都唔等於你唔會噶嘛，係咪先？你會食嘢噶嘛？即係我覺得你話醫療廢物嗰啲嘢，其實你唔係你喺屋企。用咗嘢拎出门口，咁会唔会都系要惹到个社区咧？自己谂咯，我觉得。 嗯。 即系唔好，即系我而家发觉香港唔知几时变成一个好自私嘅城市咯。 嗯。 即系懒话政府唔啱、但系咧永远政府有错，咁啲政府改或者你都会有错啦，系咪先？ 嗯。 系人都有错，大家俾机会，即系其实向住一个方向。就為 個 香港咯。 OK， 黃太頭先你就講到尋日都個過程都快，咁我講你由入場到離開用咗幾耐時間到啊？成 唔使十分鐘咯。 哦，十分鐘搞掂啦呢個。 係啊。 咁個過程頭先形容都唔痛嘅呢、這個都。 唔痛喎、淨係都酸酸地一個鼻哥。 O、okay. K。 鼻哥嗰度咧，反而咧。如果下次唔做鼻哥，淨係做喉嚨咧，我仲得喎，反而我覺得 O K， 冇問題喎。 O、okay. K。 鼻哥咧就有啲酸酸地唔舒服。 嗯、 但是都好快咯，即系同埋嗰啲工作人员好好啊，即系一路都叫我喐一喐咧，佢即刻叫我系咪好紧张啊？你放松啲，放松啲咁，即系好好咯。我觉得佢哋、即系大家都，我希望香港即系大家都有咁个心去为香港好咯、 啊。OK， 多谢黄太分享嘅检测经历啊。跟住嚟再陈小姐，陈小姐点睇咧？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咁嘅，因为咧，早晨，咁、其实咧，我都系话赞成系全民检测嘅，但不过我自己本人咧就冇去，咁点解咧？因为就系话我惊，譬如话我今日验咗咧，咁可能过两日我出街我感染咗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其实咧，我想问，其实如果因为可能我自己唔系专家啦，咁啊想问一问就系话，如果我哋香港系可以连续两个礼拜零 case 嘅话咧，香港政府会唔会再安排多一次全民检测？咁嗰个效果会再好啲咧？咁呢个就真系要同专家去即系了解一下咁样咯。 但都要参与、譬如好似你咁样，你话你赞成，但你都唔参与，咁就算再搞一次，如果参与度唔高，可能有效果就 到时就我希望即系我相信嗰、那个。說服力會再更高啲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唔係唔想出去嘅，即係我即係如果出咗去就覺得，我今日驗完咗之後，我聽日我又感染咗嘅話，咁我係會即係點講啊？又再驗多次咁樣咯。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係，因為其實咧好似有啲即係專家話齋你。全民測試再加入呢一個叫做居家令咧，就會好啲嘅。咁但係因為香港即係嗰個人口密度嘅關係啦，同埋有啲住喺板間房，即係好難可以安排到呢一個問題嘅。 咁所以就話，如果真係到香港係真係連續兩個禮拜有零 case 嘅，咁佢 再做 多次。好，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啦，陳小姐的意見先，多謝曬你。好，咁仲有蘇生添，聽埋蘇生嘅睇法先。蘇生你好。 是早晨主持， 早晨， 我想讲讲大肚婆事件嘅。 好啊，好啊。 咁特首咧喺传媒嗰度话，相对现场有咩混乱。咁我觉得咧，每逢敏感日子咧，例如八三一咁啊，啲市民去献花啫。咁不论论太子有冇死过人都好啦。咁事实上当日嗰个事件系一个敏感同埋好严重噶嘛。咁市民去献咗花，献花咪走咯。但系经常见到警察咧出到好庞大嘅警力喺度，现场经常我见喺传媒啊、喺电视睇到都系警察咧。突然间同啲市民呼呼喝喝啦，又驱赶啊，又追啊，咁样咁啲市民而家不满喺度嘈噶啦嘛，咁混乱咯，根本就唔会混乱嘅。由太子站事后去到大肚婆嗰个亚加老街咁远嘅地方，现场成日都突然间围住一堆人啊，突然间驱下啲记者啊，其实制造混乱咧，话我主观咧咁话，就警察你唔好咁高调，就唔会混乱噶啦。好似嗰次咁样，听到人嗌一两句口号就发咗癫咁样。失控咁追啲人，你知啊？喺个街嗰度咁多人，旺角唔系宵禁啊！你咁样追，又用枪指住咁样，正常人都会跌低，车都会撞到啊！分分钟，同埋佢老公，当日我睇片段，睇咗唔同嘅片段，佢真系好大声嗌大老婆，先咁大老婆，咁差人条气又唔顺啊，哭咗佢出去，咁发生呢件不愉快事件啦。咁、 okay. 我觉得差人做错嘢咧，佢一定系揾佢老公制旗噶，佢一定唔会放佢噶。呢啲咧，佢。不嬲做嘢都系咁样嘅手法噶啦。 好，多谢苏先生意见啦，同你倾到先。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又要提提大家，今日都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听朝一分钟阅读，听日再倾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腾讯系一家以互联网为基础嘅平台公司，业务横跨社交网络、互动娱乐、网络媒体、电子商务等领域。 如果按照市值计算，腾讯是现在中国第一或者第二大的公司，亦都位于全球市值排行的第六名左右。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在福布斯2019年亿万富翁排行榜之中名列第20位，资产达到388亿美元。 如果你想通过阅读一本书，就可以对这样的一间互联网巨头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咁样由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花咗5年时间撰写嘅《腾讯传》，就系最好嘅答案。 吴晓波系中国内地著名嘅财经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佢喺2001年撰写嘅《大败局》系中国畅销书之中第一本严肃商业书籍。2009年，佢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吴晓波撰写的《腾讯传》是腾讯官方唯一授权的权威传记，全面地记录了腾讯的崛起，并且以互联网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曲折和独特性。这本书亦都讲述了腾讯在超高速发展的时候所承受的争议，同奇虎360互相指责对方不正当竞争，甚至宣称自己软体同对方不相容的三 Q 大战，同埋之后的进一步走向开放，甩掉抄袭的帽子，同埋成为投资界的白衣武士等诸多往事。而腾讯传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往事记录。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亦十分之巧妙，因为描述一个成功的巨人，最好的时机就是他变成巨人的一瞬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腾讯传》，作者吴晓波，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